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三章。拿布高王制造了一尊高60肘宽6肘的金像，立在巴比伦省的杜腊平原上。拿布高王就派人召集总督、省长、知县、参谋、司库、法官、警官和各省官长前来参与拿布高王立像的开光典礼。于是总督、省长、知县、参谋、司库、法官、警官和各省官长都聚集前来参与拿布高王立像的开光典礼，都站在拿布高立的像前。传令官高声呼喊说，各民族、各邦国、各域与人民，这是给你们下的令。你们几时听到角、声、琴、瑟、筝、箫及各种乐器齐奏，就当服服朝拜拿布高王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朝拜的，应让立刻投在烈火窑中。因此，当在场的人听见角、声、琴、瑟、箫、筝及各种乐器齐奏时，各民族、各邦国、各异域人民便都服服朝拜了拿布高王所立的金像。当时有几个加色丁人前来控告犹太人，对拿布高王起奏说，大王万岁，大王，你发出了谕令，要所有听见角、声、琴瑟、筝、箫及各种乐器齐奏的人，都应立刻服服朝拜金像，谁不服服朝拜，就应立即把他投入烈火窑中。然而有几个你所委任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犹太人，即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大王，他们不尊重你的谕令，不尊敬你的神，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金像。拿布高勃然大怒，遂下令传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来。这几个人就被带到君王前，拿布高便对他们说，沙德拉克、莫沙克、阿贝德乃哥，你们是真存心不恭敬我的神，不朝拜我立的金像吗？现在你们准备好，一听见角、声、琴瑟、箫、筝以及各种乐器齐奏，就服服朝拜我制造的像。若是你们不朝拜，你们就立刻被投入烈火窑中，看有什么神能由我手中将你们救出。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回答拿布高王说，关于这事，我们无需回答。如果我们所恭敬的天主肯救我们，大王，他必会救我们脱离火窑和脱离你的手。如果他不肯，大王，你应当知道，我们仍然不愿意恭敬你的神，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金像。拿布高一听这话，怒火填胸，立刻对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变了脸，下令要人将火窑烧得比往常更热7倍，又命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捆起来，投入烈火窑中。这三个人穿着外氅、长袍、头巾和其他的衣服被捆起来，投入烈火窑中。由于君王的命令急迫，火窑又烧得猛烈，火焰反将投掷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的那些人烧死了。至于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三个人被捆着落入烈火窑中，他们在火焰中来回走动，歌颂天主，赞美天主。阿扎里亚立在火焰中，开口这样祈祷说，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你是可赞美可称颂的，你的名应受尊荣直到永远，因为你对我们所行的一切是公义的。 你的一切作为是信实的，你的一切道路是正直的，你的一切审断是正确的。在你所加于我们和加于我们祖先的圣城耶路撒冷的一切事上，你执行了公正的审判。由于我们的罪过，你按照真理和正义使这一切事临于我们身上。我们犯罪作恶，离弃了你，在一切事上犯了重罪，没有听从你的诫命，也没有遵守，也没有执行你为我们的好处给我们所吩咐的事。因此，你所加于我们的一切和你对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按照公正的审判而行的。你将我们交在无法无天、邪妄无信的仇人手中，又将我们交于一位不义和全世界上最凶暴不仁的君王手中。现在，我们哪里还敢开口？你的仆人和恭敬你的人们只有羞愧和耻辱。为了你的名，求你不要永远抛弃我们，也不要废除你的盟约。为了你的朋友亚巴朗、你的仆人伊撒格和你的圣者以色列，求你不要使你的仁爱离开我们，因你曾向他们应许过，要使他们的后裔繁多，有如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恩主啊，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少，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成了卑贱的。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燔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建心，好蒙受你的仁爱。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蒙你悦纳，就如献上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又如献上了万只肥羊。这样，也希望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行的祭献，能当作满全了我们对你应尽的义务，因为凡信赖你的绝不会蒙受羞辱。现在我们全心随从你，敬畏你，寻求你的慈言，望你不要使我们羞愧。但愿你按照你的宽容和你无限的仁慈善待我们，以你的奇能拯救我们。上主，愿光荣归于你的名，愿那些迫害你仆人的人们都蒙受羞辱，丧失他们的一切权势，使他们蒙受耻辱，粉碎他们的一切力量，好叫他们认识你是上主，唯一无二的天主，在全世界上应受光荣。那些将三青年投入火窑中的君王的仆役，仍不断用石油、沥青、麻屑和碎柴增加火势，以致火焰自窑内上腾，高达49肘。喷出的火焰竟将火窑周围的加色丁人卷去烧死了。但是上主的天使降到窑中，来到阿扎里亚及他同伴身旁，把窑中的火焰推出，使窑中仿佛吹起清凉的微风，火焰不但不能接近他们，且也不能给他们招来什么痛苦或烦恼。于是他们三人在火窑中同声歌颂、光荣赞美天主，说：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你光荣的圣名是可赞美的，应极受称赞，极受颂扬，直到永远。在你光荣的圣殿中，你是可赞美的，应极受歌颂，极受光荣，直到永远。在你王国的宝座上，你是可赞美的，应极受歌颂，应极受颂扬，直到永远。你鉴察深渊，坐于格鲁宾之上，是可赞美的， 应受歌颂，应受光荣，直到永远。你在天空穹苍之上是可赞美的，应受歌颂，应备受光荣，直到永远。上主的一切化工，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上主的天使，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层层高天，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天上的水，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上主的君临，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太阳月亮，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天上的星辰，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雨和露，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所有的风，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火与热，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寒和暑，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露和霜，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冻和冷，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冰和雪，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夜和昼，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光和暗，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闪和云，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愿大地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山岳丘陵，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地上的生物，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水泉水源，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海洋江河，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鲸鱼和水中所有的生物，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天空所有飞鸟，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野兽家畜，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普世人类，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以色列子民，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上主的众司祭，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上主的众仆人，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义人的心灵，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圣洁和新天的人，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阿纳尼亚、阿撒里亚和米沙尔，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因为他由阴府中救出了我们，从死亡的掌握中抢救了我们，由烈火窑中救出了我们，从火焰中拯救了我们。你们要称谢上主，因为他是美善的，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凡敬拜上主的，请赞美众神之神，歌颂称扬他，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那时拿布高王十分惊慌，急忙站起，问他的臣仆说，我们不是把他们三个人全捆起来抛入烈火窑中了吗？仆人回答君王说，大王，实在是。 君王又问说， 怎么我看见有四个人无拘无束的在火中行走，丝毫没有受伤，而且那第四个人的外貌仿佛是神的儿子。 于是拿布高走进烈火窑口，说道， 至高天主的仆人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你们出来吧。 沙德拉克、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即从火中出来，省长、太守、总督和君王的臣仆一起前来查看这几个人，见烈火在他们身上一点儿不发生作用，连他们头上的一根头发都没有烧掉，他们的外肠也没有变色，他们身上也没有一点火的气味。于是拿布高说道， 沙德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乃哥的天主是可赞美的，他打发了自己的天使来救护那些信赖自己的仆人，他们敢违背王命，宁愿捐躯，除自己的天主以外不愿侍奉叩拜其他任何神祇。为此我今颁发诏书，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邦国、哪一个异域人民，凡对沙德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乃哥的天主敢出言不公的，必被万剐凌迟，他们的住宅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其他的神能像他这样施行拯救。 然后君王在巴比伦省擢升了沙德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乃哥。拿布高王昭告居于普世的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域人民说， 愿平安丰富地赐予你们，至高天主对我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以为最好宣布出来。他的神迹何其伟大，他的奇事何其可畏，他的王国是永远的王国，他的主权世世长存。